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时近下午，阳光从窗外照进来，冰雪已融，透着暖洋洋的气息。外面遥遥传来放鞭炮的动静，将市井烟火味一点点传递进来。但病房外面的走廊却很宁静，兴许是大部分病患都被家人接出去过年了的缘故。往年这个时候，林叔应该早就被姐姐撵出门去挨家挨户拜年了，又或者是跟着他们回姐夫老家吃着刚出炉的年糕，一口年糕就着一口茶，围炉夜话，其乐融融。想着自己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悲惨遭遇，林叔忍不住又叹了口气。 哎， 干啥呢？大过年的搁这叹气，小心把福气都叹没了。 程思，什么风把你刮来了？ 东南西北风，看你还能开玩笑，应该没什么大碍吧？ 大碍没有，小碍还是有的，撞到脑袋了，随时随地可能失忆，你不得慰问慰问？ 喏，糖炒栗子，刚出炉的，还热乎，够有诚意了吧？ 你帮我剥一个吧。 你撞到脑袋，手也断了？ 这不打着吊瓶不方便吗？ 那我就行行好，帮你剥一个。喏。 嗯，好吃。 说起来啊，都是你自找的。要是案发那天晚上我喊你去武场，你去了，别跑去什么消极面馆吃面，我还能帮你做个人证，这怎么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还要背上一个杀人犯的罪名吧。 嗯，如果那天晚上换成是你与我一起，很可能现在我就看不到你了。 程思顿时愣住，半秒之后打了个冷战，栗子都没心情剥了。 你别吓我啊，这到底是谁和你如此深仇大恨，非要置你于死地啊？ 不一定是针对我，只不过我正好是个合适的人选。哎，现在外边怎么样了？杜玉宁的死讯是不是已经传遍整个上海滩了？新闻都怎么说的？ 你还真别说，大报小报全都登载了，现在闹得可玄乎了。自从昨天袁家有一个女佣死了之后，今天一早几乎全城头条都在说这桩新闻。 等会儿等会儿，你说谁死了？ 袁家一个女佣。 叫什么名字？怎么死的？ 名字我没留意，报纸上说是上吊死的，今天早上被发现吊死在袁家前楼杜玉宁生前的房间里，尸体都凉了，根本就救不回来。 前楼已经上锁了，佣人们都住在后面的小楼。 这么说报纸写的都是真的，果真是杜玉宁阴魂不散，拿女佣做替身。 你也是上过新式学堂的人，居然还信这些？报纸怎么写的？ 说法嘛，那可就多了。哎，有的说这女佣想飞上枝头，背着女主人去爬男主人的床，还珠胎暗结，被杜玉宁发现之后，夫妻俩起了争执，援兵失手把杜玉宁给杀了，杜玉宁死不瞑目，回来找这女佣复仇。还有的说这女佣闹得袁家家破人亡，良心不安，日日梦见杜玉宁来寻仇，才一死了之。哎，还有更离奇的呢，说是杜玉宁啊，为了笼络丈夫的心，让这女佣去勾引袁兵。毕竟孩子出生在袁家，总比母亲不知道是外面哪朵野花好吧？谁知道啊，这女佣是个烈性的，宁死不屈，却被袁兵玷污了。 哎，打住！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个女佣我见过，叫阿兰，虽然长得是眉清目秀。但袁冰一个阅尽千帆的欢场浪子，连杜运宁都没拴住他的心，阿兰怎么可能？什么阴魂不散，厉鬼寻仇就更离谱了。 那我怎么晓得啊？哎，不过好事是啊，你的名字没怎么被提起，除了最开始一两家报道了你的嫌疑之外，现在大众的注意力几乎都放在两夫妻的恩怨情仇和袁家到底还有多少家产上面了。 作为最大的嫌犯，我为何不配拥有姓名？ 兴许啊，是因为他们觉得 军阀之子杀妻，比你这个青梅竹马在其中插个一脚更具有曲折离奇的色彩吧。可惜啊，我把报纸忘在警局了，不然给你带一份过来让你瞧瞧。这大报啊还好一些，小报简直是肆无忌惮啊，他们一个个跟躲在袁家床底下似的，都快把一出凶案写成豪门宴请故事了。哎呀， 程思的想法代表了大多数普通市民的想法。对于平铺直叙的案情描述，很多人宁可看些另辟蹊径的分析和想象，把故事当成真事儿来看，津津乐道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有些小报甚至趁机推出袁家豪门三部曲，从袁炳到发家开始写起，内容两分真实，八分虚构，浮夸玄幻。可这也赢得了不少人的喜爱，小报销量顿时上涨了不少。袁家已经没人了，袁炳道一死，偌大家族作鸟兽散，袁冰自己又不争气，现在还待在牢里。若是袁家还有些能量，这种虚构故事肯定不可能面世。在舆论的带动下，巡捕房那边的办案思维很可能会受到影响，说不定对林叔来说还是一件好事。但林叔却陷入了思考，昨晚他们刚刚遭遇了暗杀，今天阿兰就死了。从时间上来说，阿兰应该是在昨天晚上半夜之后遭遇不测的。他作为杜运宁的贴身女仆，知道的事情一定不少。但为什么先前他没死，现在却死了呢？是不是凶手认为他知道了什么，不能让他活下去，生怕他暴露自己？阿兰的身份注定他是调查询问的重点对象，但是之前他们没有太过怀疑阿兰，因为她是个哑巴，不识字，又是个弱女子，没有杀死杜运宁的力气，也很难成功。现在阿兰一死，反倒暴露了他与本案有关的事实。死人是不会说话的，也是最安全的，哪怕他们意识到这一点，也很难再有什么突破。袁冰、袁家现在看似离真相越来越遥远，换个角度却反倒像是在帮他们一步步筛选出真相。林叔一边啃栗子，一边全心全意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连程思什么时候走掉都不知道。他的精力毕竟比不上从前，又刚刚受了伤，想着想着就迷糊过去，手里吃了一半的栗子落在地上，滚满半个房间。恍惚间有个人弯腰把他捡起，放在病床边的柜子上。 你总是丢三落四的。 来者声音柔柔的，不是程思那把急急吼吼的声音，而是记忆里的温婉清甜，就像夏天里那碗冰过的甘蔗水，不加蜂蜜也能沁人心脾。林叔揉揉眼睛翻过身，果然看见一个人站在窗边，背对着他，正把窗帘拉起来。 外面风大，你就这么敞开睡，等会儿吹了脑袋更不容易好。 杜运宁。 嗯。 你不是。 林叔想问你不是死了，话到嘴边却怎么也问不出来。杜运宁身上的气质很宁和，不像刚刚嫁入袁家时意气风发的他，也不像后来成为深闺怨妇时的他，更像是从前读书的时候无忧无虑，什么也不必去想，大家一腔热血尽可能浇灌在青春热土上的样子。 我没死，我一直活着，你们是不是以为我死了？ 林叔扶着阵阵发疼的脑袋坐起来，眼前视线也时不时发黑模糊，天色渐暗，随着窗帘拉上，他几乎看不清杜运宁的表情。 你没死，那你在哪里？你知不知道这些日子我们一直在找你，全上海滩的人都以为你死了，你的丈夫袁冰也被关在牢里。 我知道，现在正是我要的结果。我恨他，若不是他把我关在这牢笼里，眼睁睁看着我衰败腐烂下去，我又怎么会染上烟瘾？你知不知道他在外面还有了私生子？我就像个傻子，什么都不知道，凭什么他能三妻四妾左拥右抱， 我就得顶着袁太太的贞洁牌坊过一辈子。 这么说，你果然与洪晓光有染，他到底是谁？ 他就是你啊。 胡说八道。 他正想起身去拉杜运宁，免得对方逃走，却见杜运宁说罢忽然转过身，面色清白，不似活人，嘴角淌血，两颗眼珠几乎要落出眼眶，十足瘆人。林叔登时冷汗直冒，他浑身猛地一颤，鲤鱼打挺似的跃起。 你醒了？ 杜运宁不见了，他刚才的方向正坐着一个男人在低头看卷宗，是岳定堂。林叔惊魂未定，赫然发现自己梦魇了，他微微喘息，胸背皆湿，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纤细的脖梗绷得笔直，像随时都会折断。 我刚做了个梦。 噩梦？ 嗯。 岳定堂抬起头，摘下眼镜，起身开灯，屋里一片亮堂。林叔莫名暗松了一口气，但岳定堂接下来的话又让他这口气绷住了。 一个坏消息，袁冰死了。 什么？怎么死的？ 林叔嘴唇发白干燥，声音也跟着艰涩无比，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林叔愣住片刻，脑袋嗡嗡作响，一时有些混乱。 烟毒发作，病入膏肓，无药可救。给。我去晚了一步，他抢救无效，刚刚咽下最后一口气，连一句话都来不及问。 杜云宁的贴身女佣，那个阿兰也死了，两日之内死了两个人，都是案子的关键人物，怎么就这么巧？ 我问过了，袁冰死之前有人去看过他。 谁？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